北京时间21:00， 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点播当中了。在昨天晚上呢，我特意请来了北京仁和医院南院区的保健宣讲员王飞，来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在秋季进行养生保健。我们聊的真的是太欢了，然后就非常细致的只把老年朋友应该注意的事项跟大家详细讲解了一下。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继续请来王飞跟大家聊一聊，比如说小宝宝，还有青少年，以及青年人、中年人，在职场的这些朋友们，分别要在季节转换的时候需要做哪些保健方面的东西。好，王飞再次跟大家打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那今天很高兴能够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秋季养生保健的话题。 没错，那我们在昨天，就算是在上一节吧，我们深入的和大家聊了这个老年朋友。其实老年朋友方方面面的问题还真是挺多的，我们都展开细致的讲解了一下。那么对于小宝宝来说，应该做些什么呢？因为我们单位哈，就有好几个小宝宝就在秋季出生了，也有很多。比如说像几个月的宝贝啊，这样子的，其实这个时候季节转换，尤其是从热转凉，小宝宝还是蛮敏感的。 没错，这个婴幼儿啊，到这个季节，我们家长要注意一点，就是孩子虽然没有我们大人这样耐寒，但是呢，他一直处在一个运动的状态，就会大量的产生热。那我们建议家长不要给孩子穿太多的衣服，这样一个是不利于孩子活动，再有就是孩子运动完之后呢，出大量的汗，这样一着凉特别容易引起感冒。 哦，因为孩子爱运动，所以说他们本身就产生热量，所 所以说没必要像大人这样捂那么多衣服，是吗？ 没错。 哦，是这个道理。好的，以前总是觉得说小孩扛冻，其实也不见得人家有多扛冻，只是人家活动量比你大。 对，活动量很大。 哦，明白了，今天我终于搞清楚这小孩不要穿太多衣服的道理是什么了。嗯，那么在健康喂养方面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 宝宝要注意要大量的喝水，保证这个机体需要的水分。 嗯， 建议呢喝白开水，千万不要喝饮料。如果孩子呀特别排斥白开水呢，那可以建议煮一些梨水，里边放一些冰糖，这样孩子也比较容易适应。还可以将葡萄呀苹果呀榨成汁儿给孩子喝，这样也能起到一个补充水分的作用。 嗯，我们总说大人一天喝八杯水，那小朋友们一天饮水有没有一个总量上的控制呢？也不能说就是拼命的喝，没完没了的喝，是吧？ 对，可以建议时常给孩子喝一些水，不要等到孩子特别口渴的时候觉得时间很长了再给孩子喝，因为孩子一直在这个运动嘛，然后他也会处于一个特别缺水的状态，那经常给孩子喝一些水，帮助他补充水分。 嗯，那比如说像这样的季节是不是也要小朋友注意饮食上的调整呢？ 没错，小孩要少吃这些刺激的食物呀，偏咸的食物，热量过高的食物，还有一些热性的水果，比如说荔枝呀、桂圆呀，或者是橘子，吃这些特别容易上火。 那是不是可以多选择像苹果、梨、橙子这种的水果给孩子们吃？ 没错，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下维 C。 对，另外像什么炸鸡腿啊、炸鸡排呀、 这些还是不要吃了。 这些还是对避免哈。刚才你说就油炸的那种高热量的食品。 对。 很多朋友啊就是特别担心自己的孩子一进入秋季就是秋季腹泻，这个秋季腹泻对于小朋友们来说真的是伤害太大了。那首先咱们要说就是治胃病，我们预防它，然后一旦得了要怎么处置，从这两点跟我们说说吧。 秋季腹泻呢又叫做轮状病毒性腹泻，这个是秋季发病的高发期。那主要累积的就是3岁啊及3岁以下的宝宝，因为这个时候宝宝的这个体温中枢调节还不是特别完善，而且呢特别容易着凉。如果吃了不干净的食物，或者是尤其是沾上了这个轮状病毒的食物呢，这个孩子就特别容易出现腹泻。 那所以妈妈一定要首先要把好这个病从口入这一关，是不是？ 没错，把好入口关。那经常的给孩子孩子爱吃手啊，擦的小手，经常的清洗一下，瓜果呢要及时的这个冲洗干净，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如果真的出现了这个腹泻的症状呀，比如说大便次数增加、量增多，或者是出现黄色水样的便呀，或者是蛋花样便，同时呢可能还会伴有孩子高热、寒战、呕吐这些现象，那建议家长一定要立即带孩子去就医。通常呢到了医院我们会给孩子做一些相应的检查，针对孩子发热、呕吐这些症状啊，或还有腹泻，我们会给孩子开一些药物，让孩子避免造成脱水。 要是烧到脱水或者是高烧不退，会引发更多的机体问题，那就麻烦了，是吧？ 没错。 而且白天我觉得还是要让孩子的这个自身的抵抗力要增加上去，就像你之前说的，经常出去跑一跑啊，晒晒太阳，是吧？ 对，可以多呼吸一下清新空气。到外边活动一下，也可以增加孩子的身体的抵抗能力，也不利于疾病的发生。而且呢不建议孩子到这个人员特别密集的场所去，这样容易造成疾病的传播。 你说的对，就是在空旷的场所，这样空气也比较新鲜比较好。 对，可以去公园啊这些。另外呢去公园之前我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给孩子涂一些这个护肤霜呀，因为那个秋天空气特别干燥，在给孩子进行擦拭的时候也建议用一些温软的毛巾，这样不利于孩子皮肤的划伤。孩子如果嘴唇出现干裂呢，不建议用这个润唇膏，因为孩子特别容易吃进去，那我们可以用温热的毛巾给孩子敷一敷嘴唇。如果鼻腔有干燥呢，我们还可以拿棉签蘸一些水，这样可以起到一个滋润鼻腔的作用。 哦，是这样的，秋季确实是很干哈，很多小朋友就爱挖鼻子，但是秋季也很燥热，有的时候你看 小朋友们午睡啊，或者是晚上睡觉都容易蹬被子，是不是这个时间的时候又会很容易着凉，很焦急，很纠结，很矛盾啊？ 对，孩子睡觉的时候呢，建议家长不要让孩子裸睡，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他特别容易踢被子嘛。 嗯、 我们要可以给孩子穿个小肚兜啊， 嗯、 或者是小袜子，护着点孩子的肚子和脚。可以适当的盖一个小被子。 嗯，那这样的话，把肚子和脚丫保暖好，就是算他蹬被子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是吧？ 对，没错。 嗯。那我们刚刚说了很多和这个小宝宝的养护有关的话题啊，我们记首歌曲，一会儿回来呢，说一说青少年以及中青年朋友在秋季应该注意哪方面的养护。好的，一会儿回来。 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好的，一首歌曲和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继续请来王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秋季保健。刚刚在歌曲之前呢，我们聊了小宝宝的养护，那接下来青少年也是祖国的花朵啊，那我们也要关心一下青少年的健康。来，那我们继续我们的话题哈。青少年在这个时间段呢，应该是已经都在学校里面了，他们很长的时间是离开家的，那就更注意养护问题了，是不是？ 没错，提到青少年呀，我不得不提一下这个青少年的饮食问题。 嗯， 因为现在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呢越来越重视，那无论是对于孩子的成长啊和学习来说，营养的补充都非常重要。但是呢，家长又不知道怎么样给孩子吃，怎么样给孩子补才最合理，因此呢就造成一个青少年很普遍的问题，就是肥胖的问题。 嗯， 那么长期的营养过剩啊，暴饮暴食啊，吃太多高热量油炸的食物，例如肯德基、麦当劳，或者是碳酸饮料，还有超市卖的这些膨化食品，这些都是对孩子的成长非常不利的。 嗯，这些也需要家长们进行有力的监控哈。 没错。 嗯， 那合理的饮食呢，归纳为几个方面，就是粗细结合、荤素搭配、均衡营养，这样才是我们青少年应该有的合理的饮食。 嗯，那我们家长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早饭和晚饭，要给青少年朋友准备的特别停当才对。 对，那我们知道吃肉可以补充孩子的这个热量啊，然后补充氨基酸。 嗯， 喝豆浆、牛奶、鸡蛋也可以补充孩子的蛋白质，可以补充钙，吃水果呀可以补充维生素，吃一些蔬菜呢又可以补充矿物质。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怎么样把这些对身体有益的这些食物合理的分配到孩子的一日三餐当中。 嗯， 这样呢才是健康的饮食，同时再加上适当的运动，让孩子选择一项自己喜欢的运动，这样健康的饮食再加上合理的运动，这样才是青少年最健康的生活方式。 哎，你说到现在这个健康的青少年生活方式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校园里有小胖墩儿，这个小胖墩儿应该怎么解决呢？嗯，这么小的孩子，可能他的身体各部分机能还没有健全，但是他的脂肪含量已经挺高的了，这对于他的健康发展是不是也挺不好的？ 没错，这个一定要合理的控制饮食。 嗯， 然后让孩子就不要担心孩子这个过于运动呀影响他学习。 嗯， 但是一定要给他安排一个合理的这个运动方式，找到一项孩子比较喜欢的感兴趣的，这样让他达到一个减重的作用。 嗯，我们说所谓的这个小胖墩儿，那体重超过多少，这个和身高是有比例的吧？怎么算呢？让我们家长朋友也估算一下自己的孩子算不算是超重了，然后要不要提起注意。嗯， 的确，一般呢评价体重有一个指标，这样是世界公认的评判这个肥胖程度的标准。那计算方法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嗯， 比如说一个人身高是1.75米，体重是68公斤。 嗯， 那我们就用这个体重68除以身高1.75的平方，得出来呢22.2。那这个咱们亚洲人呀，可以有一个正常的范围，就是在18.5到23之间。那22.2，我们看符合这个健康的标准， 没有操纵， 已经是上线了呀。 对，已经上线了，因为这个数值还是比较宽泛。那建议为了我们的健康，远离癌症啊、高血压呀、心脏病这些慢性的疾病，还是建议我们尽量接近这个最低的数值，18.5比较合适。 哎，这么样一说呀，我们就都会算了，大家自己回去算算，哪怕就是您接近上线了，也稍微控制一下。 对， 我相信收音机前还有更多的朋友是上班族，那这些上班族在秋季的话应该注意哪些呢？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哈，睡不醒的冬三月，好像这一年四季各种睡不醒，然后尤其是到了秋天就更是睡不醒啊，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跟我们换季啊什么的都有关系呢？ 这个是我们这个上班族面临的普遍的问题。工作压力大，睡眠睡不醒。那我们应该注意的就是要及时的调整好我们的情绪。面对压力呢，我们可以出去走走，缓解一下心情，找到一个发泄的方式，能够将我们这个心理的压力啊及时的发泄出来，来保证一个这个合理的这个情绪。同时呢， 和朋友出去吃吃饭，聊聊天， 对， 跑跑步， 对，没错，找到一个合适的这个体育项目，然后又可以缓解我们的心情，又可以起到一个促进健康的作用，还能让我们保持好的身材。 哎，这个真是一举多得哈。 对， 那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大家呢？ 可以游泳啊、瑜伽呀、慢跑呀、登山呀，这些活动都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 现在有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反映说就是睡眠不好，尤其是跟工作压力大呀什么的都有关系，包括现在交通状况又不是很好，大家花很多的时间可能是在工作和工作的路上，所以说导致他们睡眠的时间也相对比较短，这个怎么办呢？ 针对睡眠不足呢，我可以为大家提几点建议。首先，我们睡眠这个环境应该非常的舒适，建议温度在18到22摄氏度左右，这样的这个室温是比较利于我们的睡眠的。同时呢，避免这个强光刺激，我们可以戴眼罩，然后避免这个噪音。同时呢，我们睡觉的时候啊，不要让这个卧室过于凌乱，这样也不利于我们这个睡眠。建议睡前一个小时我们不要看手机，不要看电脑，一个是这个强光刺激，还有一个是不利于我们保证一个那个合适的心情。可以在睡前看看书，可以喝喝牛奶，然后不要喝浓茶，不要喝咖啡，而且我们可以挑一些舒适的床品、床垫、枕头，这样都是利于我们睡眠的。 你刚才提到这个不要看电脑哈，避免强光，其实这个对眼睛刺激挺大的。我们白天工作基本都面对电脑，然后晚上要是再看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脑，真的对眼睛伤害挺大。我们在保护眼睛方面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我们工作之余呢，可以建议大家适当的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可以把这个电脑屏幕啊或者手机屏幕这个光调得稍微暗一些。可以在这个工作之余远眺看看这个绿植，或者是做做眼保健操，如果真的是特别不舒服可以滴一些滴眼液，这样都起到一个对眼睛保护的作用。 秋季啊，风干物燥，其实像很多女性朋友真的是各种的皮肤干、嘴唇干，然后手干，是吧？对于这种各种干，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那我要提到一个关键的就是补水。 补水， 对，那我们可以多喝一些水，建议差不多1500到2000毫升。小口小口的喝，不要说渴急了再喝水，这样不利于水分的补充。那除了喝水之外呀，我们还要建议是用一些这个比较有滋润效果的这个护肤品滋润一下我们的皮肤，可以一周用2到3次面膜。如果皮肤特别干的情况下，我建议可以每天敷一回面膜。 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的进行一个补水的作用哈。那我们每天呢可以说就是面对电脑又缺水，然后又经辐射，然后除了要补水要养眼之外，其实我们身体机能也是在受损的，比如说我们的颈肩腰啊会有很多的问题。 这可能跟秋季稍微有一点远离这个秋季的这个话题，但是今天你来了，说到这儿了，也是替大家问一问吧。 啊，我们要保持一个正确的坐姿。 对，很难，这个其实就已经很难了。 一定要坐直。 嗯， 这样特别影响我们的颈椎。 嗯， 也影响腰椎。那我们不要翘二郎腿，这样对髋关节也是有损害的。 嗯， 那我们可以平时工作之余可以适当的活动活动肢体，扬扬脖子，因为我们长期的这个低着头看电脑看手机，我们要活动活动脖子，可以把这个电脑屏幕垫得高一些，这样就是平视的这个状态。 嗯，不要仰，也不要太低哈，不要俯视。其实我们平时伏案的时间比较长，扬扬头是蛮好的。 对，这样对颈椎有好处。 对，而且我还听说，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如果选择出去放风筝，其实特别治这个颈椎病，是吧？ 对， 因为要扬着。 嗯，放风筝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嗯，另外呢，就是像刚才这个王菲所说，每天要做做面膜呀，多用一些补水的东西。其实我还有一个个人的小建议和小提醒，就是我也会经常会做一些电视节目去录像化妆，然后我觉得卸妆是特别重要的。女孩子化完妆之后一定要把它卸得很干净，这样毛孔不堵塞，然后没有沉积，之后你的皮肤还会恢复原状，会恢复得比较好，不然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尤其是干燥的季节，会就是那起皮儿啊爆皮儿，真的很难受的。那么好吧，其实要和大家聊的健康话题仍然是很多很多，那么今天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下暂时告一段落了，也特别感谢两天都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王菲，她是来自北京仁和医院南院区的健康宣讲员，讲得特别好，再次谢谢你。 好，谢谢。 好，也祝大家在秋季，就是夏秋讲交换的季节呢，能有一个好心情，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听众朋友们，再见。 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真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